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，韦碧梦，编剧汪磊，导演雷国芬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真心是你几年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。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光荣的刑警，忠诚的803，你用一腔热血，你用一片柔情， 欲擒故纵。 自以为老谋深算的李庆，诱使七妹来家里小叙，同时却派人潜入广西帮的据点去窃取配制药水的秘方。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还是误了自己。803和沈西经过了一番侦查，虽然掌握了这伙犯罪团伙的活动情况，可由于犯罪分子组织严密，行动诡秘，案情一时还难以突破。经过了几番较量，李庆和七妹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又联手行动。在一个漆黑的深夜，他们把803扮演的田海请到了成交拓印假币的地下据点。 哟，来了啊！ 来了， 七妹小姐呢？ 在里边呢。 来，田先生，请。 好。 哟，田先生。 七妹小姐， 这么晚把你请来，不会见怪吧？ 从第一次见到你以后啊，我就预感到我的生活轨道将会出现逆转，看，我还是很欣赏你，讲信用，过朋友。 那么，上楼看看吧。 好， 请。 请。哦， 这玩意儿在你看来非常落后吧？但他造的东西却是第一流的。 七妹小姐，奥妙可能不在于机器。 嗯。不愧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。 哪里， 可这手工操作不合乎当今大生产的需要。 嗯， 你看看能不能把它改成机械化的。 这不难，只要搞成像一台印刷机就成。关键啊，是它需要一股持续的压力，不像印刷机靠冲力。 嗯， 另外呢，还需一个药水浸泡的过程。 田先生真是内行，能说的再仔细一点吗？ 那股持续的压力完全可以代替手工的敲敲打打，如果用液压，这问题兴许能解决，而且还便于操作。至于药水浸泡的过程，那倒要好好琢磨一番。 能解决这个难题吗？ 七妹小姐，那得让我仔细算计算计。 如果能搞成这台机器，你看效率能提高多少倍呢？ 你们目前每天能印多少印章？ 十几张吧。 哦，那么至少可以提高10倍到20倍。 哎呀，班长，这下发大财了， 那么多。 只要田先生能搞成这台机器，报酬你自己开个价。 那我把丑话晾在前头，搞不成我一个子儿不要，那搞成的话，咱们28分成。 爽快，咱们一言为定。 一言为定。 28分成，黑牛， 哎， 备酒。 小姐，已经备好了。 好，田先生，楼下请。 好， 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点夜宵。 好，田先生， 请。 好。 田先生，您上座。 来来，坐坐。来，您坐。来， 喝。 来，把酒满上。来。 田先生，你看图纸什么时候能搞好啊？ 最快啊，得半个多月。 半个多月？ 嗯。 一个星期行不行？ 我日夜加班，怕也难以如愿。 这半个多月搞成图纸，那么一个多月才能搞成这台机器了，这是不是太慢了点儿了？ 是啊，是啊。 齐美小姐是不是怕夜长梦多？ 我有个设想，不知道田先生意下如何？ 尽管说。 我在这儿已经为田先生特意腾出一间单间，这样能不能加快速度呢？ 坐哪儿都一样，不过总得让我把自己的事儿先安顿一下吧。 哦， 你看我就这么套衣服，再说啊，这制图板、绘图纸、绘图笔什么都没有。 这好办，明天派黑牛去帮你把这些东西搬来不就行了？ 秦明小姐，你对我似乎还存有戒心，如果这样咱们的合作不是有些多余了？ 我只是出于对你的关心，绝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知道你独往独来惯了，好吧，要不要帮手随你，不过明天你就得开始干。 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啊早点上路了。黑牛，走吧。 黑牛。 哎， 一切都得听从田海先生的。 是，小姐。 田海回到家，把必须做的事办理完以后，在黑牛的保驾下与当天搬进了城郊的据点，而七妹则和李庆在当天又进行了一次密谈，将机制版成功后他们的分成、真假人民币的大数量流通以及改变洗钱的方式等等做了详细的探讨。想到即将到来的美好前景，李庆一伙沉浸在狂喜的气氛中。 哎呀，这还这样的女人，我要不出刚才那个六错，你根本赢不了。 你太臭了。刘星，你在我这儿你永远赢不了。 来，快点。 哎，刘星 啊， 你该去取钱了，叫秃头来换你。 哎，行，时间还早呢，我再玩一盘。 你 老板，我再玩一盘。来，我出牌了。来，二饼。老板，前些日子看看 啊， 咱们这一星期取的那点钱呀，还真够点意思的啊。 五条，东风。 哎，我碰了。哎，等，我碰了。哎，如果田海兄弟的机制版搞成了， 嗯， 一天就能出个万元户，那才叫真格的呢。 哎， 是。来，出牌给你了。 这几天我让你们玩个痛快。 好嘞， 下个礼拜你们通通出去给我探路。 二 饼，该我了。 自摸好， 清一色。 老板设计的，来，老板替我摸几盘。好， 来， 当刘金骑着摩托车在黑夜中消失时，潜伏在李庆家周围的沈西马上向总部呼叫：“ 我是沈西，目标已经出动，请接应。”“ 好，你那儿先收网。”“ 是，各就各位，开始行动。” 站起来，把手放在头上。 正当几位刑警要将李庆一伙铐上手铐时，狡猾的李庆向他的手下的高手使了个眼色，那人立即将他手中的一张麻将牌嗖的向上一飞，啪的一声，灯泡灭了，罪犯们一路拼杀，四处逃窜，屋里展开了一场混战。眼看李庆要驾着摩托车逃窜，沈西飞身跃出窗外，在摩托车刚要启动的时候，他跳上了摩托车的后座。摩托车在街上歪歪扭扭的乱窜，终于撞倒在一旁墙上。 啊！我的腿，我的腿， 钱， 我的腿，我的腿断了，我的腿断了。 把他带进屋去。 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 让他坐好，把电话机拿来。李庆，给你个机会，给七妹打个电话。 先送我上医院，我的腿断了。 你打过电话，我们会送你去医院的，快。 我只知道他 BB 机的号码， 快打！ 805-306， 告诉他，马上赶到他们的据点，不许哭丧着脸。 我是七妹，什么事？ 那边出来点麻烦，你得马上赶过去。 刘 晶和黑牛已经过去了，我也马上过去。 好吧，我马上赶到。 啊， 把他们通通押走。 是。 哦，先送他进医院。起来， 请 小李、小王，你们跟我走。 是。 城郊的那座小楼孤零零地竖立在空旷的野地上，在夜色下显得格外的阴森。当刘金取了钱跨上摩托车离开时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掉进了为他设置的天罗地网。在半道上，他被公安人员前后夹击，只好束手就擒。当沈西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埋伏在小楼四周的公安人员早已严阵以待。 哎，目标到了没有？ 还没出现。 这座小楼有没有动静？ 一切正常。 目标出现了，等他一进屋，马上包围这座小楼。 是。 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 出什么事了？刘晶呢？ 才走一会儿，什么事儿？ 你们没出什么事。 谁说的？不是都好好的吗？ 秦明小姐，这么晚跑来，出了什么事儿？ 坏了。 怎么了？ 黑牛。 嗯。 你赶快上楼去看看外边有没有动静。 哎， 怎么了？ 小姐，外面没啥动静啊。 你们赶快都上去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，马上撤。 七妹小姐， 快快快， 到底怎么了？ 动作快！ 楼上的人注意，我们都被包围了，长将军进投降吧。 小姐，你快从后窗跑吧，楼下有辆摩托车，我在这儿跟他们拼了。 黑牛， 你快走啊！ 七妹小姐，快跟我来。 看看兄弟、 啊、 你一定要把小姐救出去，我拜托。来，你们俩跟我一块顶住。 是，可我们没枪啊。 笨蛋，拿铁棍与一捆用锤子在这儿，只要能把他们顶住。笨蛋， 不行，快点，快点，他们有枪啊，把我包围了，你们逃不出去吗？ 怕啥？有我的。 楼上的人注意了， 怎么办？ 你们都被包围了， 摆放下武器，不与顽抗只有死路一条。再给你们两分钟时间，否则就要采取行动了。 黑牛哥，不能蛮干了，要不然我们的命一块搭进去了。 胆小鬼，怕死的给我滚滚！ 我们投降！ 黑牛， 小姐，你们怎么还没走啊？ 走不了了， 后面和东边的窗下都有人埋伏。小姐，你们再到西中去看看，我把人引开，你们抓紧机会往下跳。小姐，如果你回得去，告诉阿鹏哥，我对不起他，没照顾好你。 不，黑牛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 没时间了，小姐，别管我，快走吧。 黑牛呀！ 黑牛，快追！ 站住！咱们站住，开枪！ 还活着，快带走！ 好， 屋里还有个女的，快去送。 但是就在黑牛纵身跳下楼，把埋伏在楼下的刑警吸引过去的同时，七妹和田海打开后窗，相继攀越下楼。他们猫着腰摸到摩托车跟前， 等我一发动，你跳上来。 嗯。 快追！ 快 上车！ 对，抓住！当心掉下去！ 啊！你快开！快开！他们追上来了！他们摔跤！ 抓紧了！ 往小路开！ 好，你当心啊！我拐弯了。 甩掉了，甩掉他们了！你真行！ 别过去的太早了。 他们又来了， 别慌， 怎么办？ 别慌，我自有办法。 田海驾着摩托车又驶离公路，钻进密集的村舍，紧接着又窜进城郊的工房群落，然后七弯八拐的抄小路，终于甩掉了尾随的警车，向西去的方向疾驶而去。 你这是往哪开啊？ 送你去嘉兴火车站，那儿安全。 不行，我的东西还在旅馆里。 七妹小姐，无论如何不能回去了。 那怎么办？我就这么走了？ 我真不明白，今晚怎么会遭到伏击，而且你也敢来凑热闹。 李庆说你们那儿出事了，叫我快去。 难道是他出卖的？这不可能啊。 不是他这个混蛋，我怎么会落到这等地步？不过他至今还不知道我住在哪儿呢。 哪也不能回去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爸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去看看。七妹小姐，现在有搬到宁波去的车，你先走吧，到杭州后再转车到南宁。 那你呢？ 我先到一个朋友那去躲一阵子，看看风声。 你别去冒险了，跟我一块去广西吧。真的，咱们一块走，不然我不放心。 别为我操心，我闯荡惯了，这只是区区小事而已。 那我也不走。 七妹小姐，别磨蹭了，火车就要开了，如果风声紧，我就来广西找你。 真的，咱们一言为定。 一言为定。 好，这是我的地址，我等你来。 七妹小姐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走吧。 再见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救了我的命。 再见。 来天的紧张侦查，李庆犯罪集团的18名骨干全部落网，广西帮除七妹之外，黑牛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丧命，而其他2名成员也已收捕在押。现场缴获的拓印假币的钢模板、药水、盗灵纸等犯罪工具，以及尚未出手的假币也全部归案。罪犯在上海做了仅仅20来天的美梦就彻底破灭了，而流入市场的拓印假币由于数量极少，大部分也追查归案。当东方的旭日刚从海上喷薄而出时，803驾驶着摩托回到了刑侦队。 队长回来了！ 哎呦，队长回来了！ 哎呀，回来了！ 大家都好吗？啊！ 哎，803 啊， 你总算回来了啊！哎呀，这图纸 怎么？ 你这田海扮演的确实不错啊！ 你是谁？ 可要是再晚2天，你不露馅儿？ 去你的！哎。快睡觉去啊，明天就出发。 哎，这么急干嘛？ 咋了？ 局里还没有最后决定呢。 什么？谁说的？ 803，现在还没到你一锤定音的时候呢。哼， 我这就去找局长，否则我押这么大的赌注干嘛？ 播送的是《美丽梦》第5集《欲擒故纵》，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徐新华，录音合成王青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乐队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拟音苏东升，剧务姚基文，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七妹由宋以宁演播，李庆由王肖兵演播，阿鹏由程玉珠演播，老于由余洛生演播，刘晶由陈兆雄演播，黑牛由谭维红演播，蓝天由程小桦演播，周达由徐峰演播，副局长由张明玉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明根、叶新民、宋子平、姚基文、苏东升、金小静、王杰、王正、张静禄、方哥、高龙海等。解说丁建华。 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，《美丽梦》，编剧汪磊，导演雷国芬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真心是你机灵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，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茫茫的 虎穴追踪。 打 当罪犯在庆幸他们的机制版假币将要出笼的时候，一个天罗地网已经在他们周围悄悄撒开了。沈西首先率领一批刑警将李庆一伙犯罪分子制服，接着又把广西帮三个成员捉拿归案，但是却有意放走了七妹，为的是去广西南宁指导拓印假币的老窝。冒填海之名打入犯罪集团的803，为一举捣毁上海的犯罪集团立下了奇功。现在他又奏响南下边陲的紧锣密鼓。 如果把七妹也捉拿归案，这对我们上海来讲，此案岂不是划了个句号？ 不，我完全赞同803的思路。如果不捣毁他们的老窝，他们还会继续他们的犯罪活动，甚至会在别的地方纷纷出笼。 当然如今木已成舟，但是这次南下的困难会比咱们这儿更多更大。那些犯罪分子组织严密，又有武器，而我们呢，人地生疏，很可能会有一场恶战。 803、你说说。好，我呢就想去摸摸他们的老虎屁股。 准备工作怎么样啊？这可是把命贴上去的活啊，稍有疏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凡是我接手的案子，只要我知道还有罪犯没有落网，这个案子就没有了结。我一定要把阿鹏、老于这两个猥琐的歹徒抓到手不可。 这次行动必须请广西公安厅大力协作。沈西啊，你一定要密切配合啊。 是。 到了广西，803一行受到了广西同行的接应。803让沈西向他们汇报，共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，自己则单身住了一家小旅馆。当天下午，803根据七妹留下的地址，找到了南宁近郊的桂花巷47号。这是幢年久失修、古色古香的楼宇。两扇油漆斑驳的黑色大门使这幢楼显得神秘莫测。 你找谁呀？ 大爷，我找七妹。 七妹？ 是啊。 哪个七妹？姓啥名啥来？ 他瓜子脸，一头长发。 这儿可没有你要找的人呐。 啊， 没有。 可他明明告诉我他住这儿。 你瞧瞧这屋子，早就不住人了。 那他 再到别处去看看吧，这儿可没有七妹，什么人都没有。 经过广西公安厅的调查，这幢楼确实常年无人居住。可是803不相信七妹给他的地址会是假的。第二天傍晚，803听到有人敲他的房门，他打开门一看，却不见人影，但是地上有一张刚塞进来的纸条，上面写着明天早上南湖公园的亭廊见。803知道自己已处于躲在暗处的罪犯的监视之中。第二天，他按约来到了公园，等了半天才见有个人朝他走过来。 到中山路3路车车站，马上去。 怎么走？ 少啰嗦，远远的跟着我。 803发现有人盯着他，便悄悄通知了装扮成卖冰棍的沈西，然后赶到了中山路3路车站。一辆客货两用轻便车急速在803面前刹住，里面的人把他叫上了车，又飞驰而去。 你看看后边有车盯着没？ 好像没尾巴。 把他的眼睛蒙上。 哎，小子，你可老实点啊，是猫是耗子咱们等一会儿就见分晓了。 你们要带我到哪去？ 到一个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地方。 我要见你们的七妹，是她请我来的。 你等着她来好好的照应你吧。 早知道这样，老子才不到这鬼地方来。下车走。 进去。哎，行了，把他眼睛上的布拿掉。鹏哥，我把人带来了。 啊，田先生，久仰久仰，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？ 哼，蒙着眼睛摸进来的。 哦，哈哈，田先生别见怪，现在风声很紧，只能略施一些防范小技。哈哈，啊，这位是老于， 久闻大名。 不敢当。田先生，你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下来的？ 车轮滚来的。 哪班车？ 1794。 什么时候到的？ 下午5:23。 田先生，如果不见怪的话，能让我们看看你的车票吗？ 请看吧。 田先生，这样不算过分吧？ 田先生想必自会谅解的。上海的窝差点连锅端呢，现在只是点小意思。田先生做的是卧铺，这么看来此行你准备得很充分。 我哪有七妹小姐的派头啊，动辄就天上飞。要说准备充分，这话倒不讲，我是特意背了份厚礼来的。 什么厚礼？ 一张图。 什么图？ 机制版的设计图。我以为是老九觐见坐山雕的联络图呢。 能让我见识见识吗？ 行 啊，老玉怎么样？ 这个图一定是属于专业人员之手画的。田先生不但是有胆还有才，难得。 过奖了。好，田先生肯屈尊投奔我们的穷码头，这是我们的荣耀啊。不过对新入伙的我们有个规矩。来人呐，让。 田先生，委屈你了。 你们要干什么？ 上。 803中庸势单力薄，被歹徒捆住手腕吊在房梁上。但是他脸无惧色，他不相信自己露出了什么破绽。面对这伙凶狠阴险的歹徒，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 田先生别见怪，我们各自的见面礼如此不同，但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。 单凭你这一张图纸，我们怎么能再犯李庆兄弟的错误？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轻信。我们是想跟你共享天下之乐，但在这之前就得看你能不能过这一关了。 田先生，我想问问你，为什么你出现不久，李老板顷刻之间就翻船，而过后不久你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广西？拿你们行话来说，这叫做乘胜追击。在我看来，你是过低地估计了我们的能耐。 哼，恰恰相反，我是过高地估计你们了。我单枪匹马而来，你们却如临大敌，草木皆兵。 这叫先兵后礼。 废话少说，开战。 慢。我要见七妹小姐， 会让你见的，还站着干嘛？给我打。 是。 说，这张图是不是你画的？ 是的。 哼，还不老实。这儿可不是上海，我们有我们的家规，上海的公安没有那么容易打进我们的山寨。再打。 田海兄弟，何必吃这么大苦呢？咱们是既往不咎嘛，只要你说真话，即使你是公安，我们也可以交个朋友嘛。 我真是瞎了眼，没看穿你们这帮恩将仇报的混蛋，放肆！把他衣服扒了。 是。 阿红，他昏过去了， 叫醒他。 是。 田先生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还是招了吧。 你们的七妹呢？我要见她，是她请我来的。快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是你们的七妹小姐，还不老实，我可要动真格的了。拿老铁， 是， 在她身上烙上几个印记，叫她一辈子也不再当公安。 啊，怎么样，这声音好听吗？ 住手！ 齐美， 大哥，你答应过我不这么干的。 少废话，这是规矩。 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，他救过我的命。 齐美小姐，千万别感情用事。 你把他放下，你们听见没有？把他放下。 齐美，你给我出去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 大哥，我们不能这么忘恩负义。 在没有弄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之前，你别来插手。 好，我走。你们也把我当公安抓起来呀、啊，我不也是死里逃生吗？来呀、啊，把我也抓起来。 放肆！出去，听到吗？ 我走，这回我再也不回来了。你不要后悔。 站住！他妈！把他放下。 是 是。鹏哥，你别着急，把他交给我，我会让他开口的。你们把他带到我那儿去。 是。 老于，还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找你算账。 七妹小姐，要是我们不谨慎，那你我还有你大哥都没命，这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这可是生死攸关呢、啊。 那你想怎么干？ 我自有我的办法。给他喝下。 嗯， 哎，这是什么？不， 把他扔。 不，哎，不，你， 守住他，一步也不能离开，听到没有？ 是是。 八零三喝了老于调制的药酒，马上迷迷糊糊的昏睡过去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朦朦胧胧的感到有人在推他叫他，但是他的眼皮竟如此沉重，脑子里也是恍恍惚惚的。 把灯拉过来，照着他，要照得他眼冒金星。喂，喂，你醒醒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 田海。 不，你不是田海。 不是田海，是谁呢？ 你从哪儿来的？ 上海。 干什么活的？ 干什么活的？我什么活都干腻了，想到处溜溜。 到广西来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找七妹，发财。 你是公安局的？ 不，我跟公安打过交道，他们那套我都懂。 比你们强。 他妈的，你老实说，你们这回来了多少人？ 多少人？不多，就我一个。 混蛋，你到死到临头还装傻。 我活的也腻味了，活的也够难的，帮个忙，你就来个痛快点的， 给我再滚！滚！ 是 老于使尽浑身解数，但始终没能撬开八零三的嘴，他恼羞成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两天过去了，他还是一无所获。他们只好把八零三关在一间窗户堵死的小屋里严加看守，而他们内部却为此事矛盾激化。 老于，你还有完没完？ 我是对鹏哥对你负责。 他要是公安，我们这会儿还会那么太平，早找上门来了。 这话不错，但他如果是卧底的，怕他们也不会那么轻举妄动。 他已经失踪了几天了，公安局会那么沉得住气？ 话得往回说，当初他进了我们上海那个据点，不也是过了些日子才采取行动的吗？ 是李庆打电话叫我去的。 你能保证他脑后没枪顶着？ 你们嚷嚷什么？嚷嚷什么？是公安就干掉他，是一条船上的，咱这码头就有他一口饭。说呀，你们他妈哪个敢打包票？ 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救出来的，我不相信他是公安。在上海我就考验过他。 我怕是七妹小姐对他有点过于偏信了。 老于，你别神经过敏，多一条人命少一条人命你是不在乎，可他是我请来的客人，如果你滥杀无辜，我跟你没完。 七妹小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也不欣赏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，但万一漏网一个，你我就得去见上帝，要接受李庆兄弟的教训。 嗯，老于这话不错，李庆是我结交多年的哥们儿，我不信他会出卖我们。 可他当初调虎离山下独霸世头，那时他可没有顾及你大哥的面子。 他妈的，那你们说该怎么办？ 大哥，时间不等人，如果机制版能搞成功，那咱们拓印的速度起码能快上几十倍，只要有了钱，这十万大山还不是我们的天下。 我的意思还是小心为妙，不妨再拖些时间看看风声，这样我们也可以真正摸清填海的来头。 你还想干什么？ 我仔细看了那张图纸，不是科班出身绝对不可能有那么精密的设计，我们不妨叫他重画一张，如果天衣无缝，那毫无疑问是一路上的人，如果他借着图纸来哄哄咱们，那就叫他命归九泉。而图纸呢，照样在我们手里，我们照样可以搞机制版呢。 好，就这么办。 七妹小姐，你看呢？ 老于，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会记得你这番忠心的。 那就请你再劳驾一次了。 要去，你自己去。 八零三这一去，竟杳无音讯，沈西心急如焚。他深知时间越拖延，对八零三的生命就越有危险。可是在这陌生的城市以及城郊的村村寨寨，他简直是有力不知往何处使。他宁可自己去赴汤蹈火，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窝囊地等待着守候着。 我是沈西，请讲。 沈西啊，有消息吗？ 哦，副局长，八零三已经三天没有消息了。 那伙歹徒有什么动静啊？ 我们一直在监视。 这样是不是显得很被动啊？ 我们正在研究。副局长， 嗯， 不抓获那伙歹徒，我绝不活着回来见你。 我讨厌华权，我要八零三。 三给我活着回来，听到吗？ 嗯， 怎么不说话？ 哦，遵命，副局长。 要跟广西方面密切配合，绝不能意气用事。 是。沈西，我看该下决心了，先把那老头给抓起来。 沈西，广西的同志说的有理，桂花巷47号肯定是那伙歹徒的一个联络点。 不，绝不能轻举妄动，我们会让那老头开口的。可你知道吗？只要我们一抓他，803就更没命了。他们不也时时刻刻在计算着我们吗？ 那怎么办呢？就这么干等？ 我受不了，你受不了了。我受得了吗？我这些天心里好受吗？可是目前我们只能日夜监视桂花巷47号，观察那老头的动静。我就不信他们会那么沉得住气。我相信803他还活着。是的，还活着。我有预感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伪帝梦》第6集《虎穴追踪》，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徐新华，录音合成王青，音乐录音钱素音，乐队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拟音苏东升，剧务姚基文，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七妹由宋一宁演播，李庆由王肖兵演播，阿鹏由程宇珠演播，老于由余洛生演播，刘晶由陈兆雄演播，黑牛由谭维红演播，蓝天由程小桦演播，周达由徐峰演播，副局长由张明玉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明根、叶新明、宋子平、王杰、姚基文、苏东升、金小静、王正、张静璐、方歌、高龙梅等。解说丁建华。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，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。